哎，走走走走走。 哎哎哎，二位，啊、二位， 哎、要皮鞋。 不，你要他皮鞋干什么呀？ 干嘛？他这双皮鞋是我的。 哦，这双皮鞋是他的吗？ 是。 那脱给人家吧。 不，哎，你干嘛呀？帮凶啊？ 什么帮凶啊？ 啊， 人家的皮鞋嘛，为什么不还给人家？ 他我不能给他呀。 为什么呀？ 他那他要当了呢？ 嗨，他当了你也甭管呢。 不是，那不，你说那不，不，你说那不成啊？他我给他呀，那我穿什么回家？ 那，哎，这什么话呀？ 啊， 我问问你，这双皮鞋是不是他的？是他的，给他。 这不错，这是他的。这哎，这我不是跟他手里拿的呀？ 跟谁手里借的呀？ 他妈。 啊，那也是他的呀。 哎，我不白穿呢。 哦，你拿过利钱。 嗨，哎，别看没拿过利钱呢，这可比利钱强啊。哦，这是这么回事儿。这有一天呢，我到他们家里去了，他不在家。他妈就跟我说了，说他呀，说话云山雾罩的，没准儿又爱说大话，在外头呢常因为这怄气，回到家里来呢大家伙都遭殃。他妈呀嘱咐我，让我遇见这种事儿的时候呢给解释解释，往圆了说。你看正赶上呢我那双鞋开战了，他妈就说了，你把这双皮鞋你穿起好了，是这么借给我的呀，这比拿利钱强多了呀。 哦，是这么回事 儿啊。 哎，人家不白穿您这鞋呀，人家还帮你打圆场呢。 那他不许我唱，还说把人都给气跑了。 哎，他好说好笑的。哎，你唱就唱吧。 啊，他这么一闹，我都没兴趣唱了，还是说吧。 哦，说可是说，你可别云山雾罩哦。 这什么话呀？什么云山雾罩啊？谁说的？ 哎，那你就甭管了。 他是您不知道，因为我学问大，我说出话来他们不懂，净跟我抬杠。就拿昨儿个说吧。我一瞧这天儿啊，就知道要刮大风，我跟他们说了。哎，他们不信呐。哎，昨晚上是不是起风了吧？ 是有点风。 有点风，这风大了。您知道我们家那岩井吧？ 啊，不错，靠南墙有口井啊。 啊，一宿的功夫把它给刮到墙外边去了。 啊，什么？ 哎，那井刮墙外头去了。 没听说过。 你不信呐？哎，问他去啊。 能有这事吗？啊，一宿的功夫风把井刮墙外头去了，啊？ 这像话吗？没这事。 你把鞋脱下来吧。 啊！哎，你不是不要了吗？ 那你为什么说没这事儿啊？不知道 我。哦，哎，这是他说的 啊？是他说的？ 不能吧？是他说的吗？ 哎，这还有错吗？ 啊，对， 对。 哎 啊，那你说， 哎，您听着 啊， 他这井里有水啊。 废话， 这横是水浅，那个压不住这井了。 不像话，干井也刮不出去啊。 哎，你说刮不出去是吧？他瞪着眼，他就刮出去了吗？这 是他是怎么刮出去的？ 这哎呀，这你急什么嘛？你不是就问这井是怎么刮出去的吗？ 嗯， 他是因为他们家那个墙啊太矮了 啊，多矮也刮不出去啊。 他们家那个不是砖墙， 土墙也一样啊， 是篱笆墙。哎，对了，这篱笆墙你懂吗？ 怎么不懂啊？ 哎，懂就完了嘛。 什么完了 啊？这还没明白呢。 你说什么来着？ 哎，他们那篱笆墙啊，那底下都烂了。 嗯， 这么一刮风呢，把这个篱笆墙啊刮到井里头来了。他您这么一瞧呢，就好像是把这个井啊给刮到外头去了。 哦，是这么回事啊。 这还你怎么不说清楚了？ 这我不是好抄劲儿吗？ 是你抄了劲儿了，我让了远了。你瞧这一身汗干什么？ 他这人也死心眼儿。 这他也没你这么说话的。 哎， 这双皮鞋， 哎，一个月你穿吧。 我穿着紧。 哎， 你的有功夫给我排排啊。 哎， 好不好？ 嘿，有双皮鞋就这个好说，明儿我也买两双搁着。 哎，

有一列观光号的火车那么长， 哦， 比火车可粗啊， 哦， 就那须呀，啊，跟那电线杆子似的， 嘿， 那眼睛跟探照灯似的。 哎呦，结果呢？ 结果弄个线儿拴回来吧。 嗯， 哎，叫唤才好听呢。 可拴回来了。 哎，不信呢？哎，你问他去 啊。啊，哦，来来来，我跟您打听打听吧。 啊 啊， 哎，一个大蛐蛐， 啊， 跟火车那么大是吧？须跟电线杆子的似的。 哦，你看见了， 啊，没有？那是胡说八道。哎，我说的， 你说的也没用啊。 怎么了？ 这鞋脱给你了。 哎，那你怎么回家呀？ 我坐计程车呀。 好，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呀，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下周我们在节目中再和您一起继续回顾吴兆南先生生前留下的相声作品录音。今晚的9:30，在我们开心茶馆晚间版的节目中呢，我的搭档季彤还要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 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重汽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0-9898或登录重汽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聚同道，行致远，1039俱乐部约您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